姓生，正与不正你早归不同，也免得爹娘向你生日提供，咱夫妻洒泪分别你分清。花花恶色